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继续覆盖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00点，跌613点，成交金额88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3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1点，跌17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2蚊，跌13蚊；李宁11.6系跌咗个一；中国平安83.8，跌2.7；汇丰控股63.75，跌1蚊。美团点评49.85，升1.5；建设银行6.82，跌1.2；瑞星科技49.1，升2.65；港交所265.8，跌7蚊；友邦保险75.35，跌1.7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10.345，瑞士法郎7.892，澳元5.56，加元5.851，新西兰元5.405。欧元8.8737，每百日元对港元7.1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9。日经平均指数报20,977点，跌咗650点。港金现价报12,33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6.07美元，卖出1,316.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啲封路同埋路面重开嘅消息。咁较早时啦，喺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住九龙坑，因为有坏车嘅事故啦，慢线系曾经封闭噶。咁而家咧，坏车已经拖走咗，慢线已经开翻，嗰度嘅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在九龙城太子道西往观塘方向，跟住联合道之前咧发生过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现在呢现场已经清理好，行车线重开。不过在窝打老道往尖沙咀方向，跟住映月台快线的意外呢，现场还未清理好的。就是出尖沙咀方向窝打老道是映月台对开的快线呢仍然封闭紧，少少塞啦，大约是塞到去油站的位置。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两线过海都是畅顺的。路面情况，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一带是车多挤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在今年12月31日就会截止的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其实你烦咩啫？ 冇啊，个个都话佢好闷咯，同埋呢一 type 我又未试过啊，仲有啊，太好生啦！ 你都未试过，点知啱唔啱你啊？ 其实听歌同拍拖都系一样，要揾啱你嘅心水歌曲，真系听过先至知。4月1日开始，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严琼苏动音乐。 咁，不如我哋试下 手下留情，搬迁送货大开仓。 以下系真实对话嘅内容。 喂，唔该，尹阳明先生啊， 系边位？ 你好啊，我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刘伟恒啊。 你好啊，我系梁伟勤啊。 哦，原来你两个，我啲朋友打俾我，话你港台打攞咁揾我，你哋梗系想轻轻松松完，跟住就铁汉柔情系嘛？ 系啊系啊，正所谓铁汉柔情，尹阳明啊嘛。 好啊，几时啊？ 就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啦。 好啊，咁就到时手下留情，尹阳明噶啦喎。 笑咗咪一个，一个嗰阵时未嚟噶嘛， 未出现嘅， 即系私分年代嘅， 应该系私分年代。 我要爆少少嘢先啦，当年咧就头先嗰个对话咧，其实系真实嚟嘅，即系真实嘅情况。咁当然系后面先录翻啦，我哋点敢啊？一打电话录阿尹大哥音啦，系咪先？咁但系咧当时咧佢系用个刮字嘅，即系话个香港电台啲人。打落咁刮我，佢用个刮字就唔系揾字嘅，咁啊好开心啊！嗰次做完啫，一次嘅访问之后就同阿揾天汉柔情咧就成为咗好朋友啦。咁天汉柔情咧，即系佢啊好好嘅，成日都介绍啲嘉宾。咁啊后来咧，我哋好多个嘉宾咧都系因为阿明哥咧就介绍俾我哋识嘅。不过我哋今日咧在座嘅呢位嘉宾咧就同阿尹若明系冇关嘅。重哥你好啊， 系大家好， 系、 哎、 你好， 系点啊点啊， 好多人都仲未知道啊，究竟梁礼勤啊几时翻嚟？ 听日啊嘛，好似啊。 是咩？ 系啊， 佢同你讲噶。 系啊，唔系话听日翻嚟嘅。 咦，我哋都唔知喎，系咪啊？啊，重哥好嘢啊！ 我顶埋今日嘅啫。 系咩？ 系啊，就沙丘啦啦。 系咪啊？好啦，冇错啦。咁即系我哋咧踏入咗最后一个礼拜，大家都知道啦。下个星期开始咧，咁呢一个时段咧就会有 Eric 嘅同埋阿严琼嘅骚动音乐啦。咁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啊。咁我哋咧就会调去夜晚。咁就会喺一台嘅夜晚八点二十点咧就出现啦。咁大家咧唔需要再评论噶呢件事啊。反而咧，我觉得今个星期咧。我今日啊，即系当我起身嗰阵咧，我有一种嗱，你话系咪叫依依不舍？ 离愁别绪， 唔系呢一种，即系一哥呢啲早走早着啦， 走 走啦。反而咧，我系觉得我嘅人生即系应该，我嘅生活会有一个好大嘅变化。因为咧，我系最早期入电台咧，我就系做深宵节目啦。咁啊，后来咧，我就去咗做深夜节目嘅，即系我同阿亨恒勤咧，我哋第一代嗰阵咧，就喺 十二点嘅凌晨啊， 系啦，十二点啊。咁我亦都做过夜晚八至十嘅，其实系做音乐节目嘅。咁啊，晏昼节目咧，其实就唔系做咗好耐，即系以前唔系做咁多咁嘅金脱咧，系做咗特别耐嘅。咁我突然之间就喺度谂，系下个星期一晚就唔可以约阿重哥食饭噶咯，星期二晚又唔约得你食饭噶咯。咁啊，平时就可能要。晏啲起身噶咯，即系咧，我喺度谂到嘅时候咧，我有少少紧张啊，就系、原来当一个人咧，你要去面对一啲嘅 生活上 嘅转变嗰阵咧，原来系会有一啲精神嘅压力喺度噶。嗱，我唔系讲好亦话唔好啊，只不过系我平时个个系咁嘅，哦，朝头早九点钟起身，咁跟住就凑下女，凑下女咁啊，好啊，第时咧有啲嘢系会打乱咗啦，譬如冇时间翻屋企食饭啦，但系咧我哋可能朝头早又多啲时间对住馒头包包啊，好啦。咁在座两位有冇经历过一啲即係人生嘅大变动 呢？嗱，呢个题目呢我就反而諗起早两个星期我经历緊嗰个时差。 係。 係啦。咁我係有时差返到嚟香港呢，係夜晚呢 ,11 点几就即刻熄机㗎啦。即係我平时係两三点四点先瞓嘅。 所以而家咪啱晒啦。 但我返到香港呢就11点就熄机。 係。 然后凌晨嘅四五点呢就会醒一醒嘅。 係。 然后就要摊到呢朝头早十点先瞓得翻嘅， 系 啦，咁但系你知道我哋即系两点要翻到嚟电台，其实我可能真系恰多个零钟就要出门口噶啦，咁就呢个时差嘅问题，就反而想知道重哥嗰阵时去唔同地方参加比赛，即系我都系翻工啫， 不断变啦， 系啦，咁去唔同地方参加比赛嗰个时差又点适应 呢？哦，咁呢个都系可能系一个习惯啦，咁同埋即系我自己本身嘅性格咧，就个适应能力咧系呢方面咧。就比较强嘅，咁反而咧，我想讲比赛之前咧，我就想回应翻阿恒队长咧，佢刚才讲 嗰个变化， 嗰个变化嗰个感受， 系 我系完全理解、完全明白、完全系感受到你嗰个情况。 点解咧？ 点解咧？因为自从接咗呢个客席主持嘅手下留情嘅节目噶嘅时候咧， 系 其实当时嚟讲啊，我即系。初头就系讲两个礼拜啫嘛，短短两个礼拜咧，其实我嘅生活咧已经作出一个重大嘅改变，系因为真系唔系咁简单， 系咩？ 系 我哋翻嚟吹下水，啲听众仲系以为咁噶嘛？ 哇！即系你真系以为系真系咁简单？ 系总哥， 你净系讲揾歌啊？有时都即系绞尽脑汁， 因为对于我呢啲即系唔系好似行队长咁，屋企收埋一万几千嘅 CD， 同埋即系听住歌长大嘅，咁我哋呢啲系虽然系好中意听歌，但系咧嚟嚟去去都系自己喜爱嘅一啲嘅歌曲，就话即系听歌嗰个音乐领域咧就冇好似行队长咁 阔。冇咁讲，系啊，仲有阿勤嘅系啊， 系咁变咗咧喺每一日要去准备嗰个节目嘅时候呢，其实真係唔係淨係嗰两个钟头 㗎， 係前前后后。 是 哇，嗰种感觉呢係令我呢真係好耐好耐好耐比起我以前做运动员嗰种嘅压力呀仲大过。 唔係喎。 咁係啦。會 唔会夸张咗啲呀宋哥，你嗰啲跑又踩欧洲呀踩。 个问题就嚟啦。正所谓呀手下留情呢个节目。个收听率都唔弱㗎。 唔好讲。 好强。咁变咗咧，我相信咧，某程度上咧，啲听众咧都有一定嘅期望嘅。 系 啊，咁变咗即系因为我唔想影响你哋个节目个质素， 系 再加上嗰个收听率， 系 咁啊，为咗呢样嘢咧，就即系喺个生活上咧作出一个好大嘅调整咧，变咗要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要准备啲功夫咧，就相对咧比较生活化一啲啊。 系 啊，即系譬如。我哋以前好记得好多年前啦，或者我哋以前上电台呢，其实都系主要都系接受访问，简单乜嘢都唔使准备嘅，总之你嚟到主持问我问题， 系咩深刻嘅嘢， 呢啲都系全部都系讲自己嘅一啲实际嘅经历啊，就真系完全系唔需要准备嘅。哇，但系喂做节目唔系讲少㗎嘛。或多或少咧，即系对于我哋呢啲完全系冇创作能力嘅人咧，你要我一下子要去谂一啲嘅题目啊，或者要去谂一啲即系令到大家可以轻松一啲嘅，又可以插得入嘅。我意思指咧插得入你哋个话题啊。其实真系对我嚟讲系好难嘅。 系咩？唔系啊，嗱，你佢都 solo 咗几分钟啦。 喂，但系重哥喺你即系可能即系参加比赛之前有冇任何嘅生理反应？即系可能会去得厕所多咗，又肚痛啊！ 我觉得有少急喎、 啊，会噶。呢个反应咪就系同我平时比赛一样咯。即系譬如开咪前咧，我梗系要去多两三次厕所啊。中间一报新闻嘅时候，我又要去一去啊。 系 咁平时就冇咁密嘅。比赛嘅时候咧，同埋可以做节目。 你有冇听下夏雨前辈嗰个广告啊？三更半夜 都要帮下陈先啦。系嘛？ 系咁啊！嗱，我有机会咧，再请教阿重哥就点样，即系譬如面对呢啲生活转变嘅压力啊，或者跟睇有冇时间讲啊？即系你点样用咩方法可以即系帮自己减压咧？因为阿重哥系我哋嘅激励大师嚟噶嘛。嗱，即系睇下一间可唔可以分享几招啊？我而家压力好大啦，啊，要改变啲生活啦，有咩办法可以咧令到自己个人咧舒服啲咧？咁样 最好嘅方法咧就系跑步。 系。 系真系冇一个方法咧，我觉得系比 即系唔使讲噶， 系唔使讲噶，舒缓嗰啲压力咧，系嚟得更加有效啊。咁同埋咧，因为喺跑步嘅过程里边咧，你有时咧系令我哋清空咗我哋自己啦，反而咧有时嗰啲新嘅创作啊，或者有啲灵感咧，喺跑步嘅过程里边咧，有时会俾到我哋啊。 哦，伟哥。 系， 你都要搞个祠堂噶嘛，系嘛？咪跑步啦，我哋啊！ 跑步啊，我早啲瞓都唔得啦。 我哋咧即系一间再同阿重哥倾下，我哋介绍咗今个星期啊最后一个礼拜，我哋嘅喺呢一度。 我真系有幸，即系能够一个同你哋 喂你 一齐， 第时你唔使知 迎接一个咁关键嘅时刻。 一哥呢啲我哋放咗佢啊，你唔好走啊， 得噶，系啦。 咁啊嗱，我哋今个星期咧就 last 一个礼拜喺呢个时段啦。咁我想揾咗位重量级嘅嘉宾。 系 有阿 Lam 哥，亦都系好激励，同埋佢成班 friend 咧，就包括佢仔仔啦都会咧就系担任我哋 last 一个礼拜嘅嘉宾啦。咁至于四点钟之后咧，我哋咧就由于阿勤咧先翻嚟啦，我哋而家上个星期讲咗少少啲男人嘢，嗰啲契妹啊嗰啲咧，咁啊唔好即系唔好咁样放过阿重哥。 系 我哋仲有少少嘢咧后续想讲下嘅。咁我而家呢个时候咧交咗俾阿 Lam 哥先啦，嚟啦喂。 手下留情，搬迁过档变阵，唔使惊，因为压轴嘉宾系阿 Lam， 仲有阿仔同埋成班 friend。 豪气豪笑万重浪，热血热声红日光，胆似天。千金 着，眼光万里长，誓奋发自强，做好汉。 首先咧，我哋嘅嘉宾咧，其中一位嘉宾就话咧好紧张，其实我更加紧张， 冇错， 因为咧喺我正正对面咧就系一个啊，我喺细细个听到而家，跟住咧我哋头先咧开麦之前咧，仲插翻佢好多嗰啲好健嗰个力嗰个广告啊， 系啊系啊，真系妙不可言啊！ 系啦，好，我哋今日欢迎咧，我哋在座四位嘉宾先。首先有我哋期待咗好耐《首下流程》第一次出现嘅 Lam 哥林子祥，耶、yeah! ！大家好，大家好，你哋好， 系啦，一於努力，一於努力啊，系啦。 换个对象，好，我哋换个对象啦，转过隔篱。 系啦，仲有林公子啦，竟然有两副支出现晒喺我哋面前啦，欢迎 Alex， 系啊，林德寿。好啦，咁另外有我哋，系啊，《首下流程》嘅好友啊，小肥， 肥公子， 肥公子，又亦都系第一次出现喺《首下流程》。嘅 Bianca 胡啦，好啦，首先咧，我哋要多谢一位嘅我哋嘅票仓先， 系 就系多谢萧朝顺前辈， 系啦，萧仔前辈， 系啦，因为咧，我哋知道咧，阿 Lam 哥就嚟开演唱会，我就打俾阿萧仔哥，我话喂，我收下流程。從來未訪問過阿 Lam 啊，幫幫手啊，咁樣於是乎咧，我今日咧就實現咗呢個夢想啦。 係 啦，咁啊 ，Lam 哥同阿蕭仔前輩有咩交往啊？ 哇！你呢個蕭仔又係誒幾歲啊？先聽我啲歌啦， 同我哋一樣啊！ 我又係睇住佢大噶啦，依家佢肥咗好多嘅。 你咁講嘅嗱， 即係以前佢係撩瘦嗰啲人嚟嘅， 好瘦嘅嗰陣時。 係啊， 咁我同佢喺電視公司嗰度拍檔開始嘅，佢同我拍過好多好多啲 MTV 啊，咁啊，甚至有一隻天碟 你講華納天碟啊？ 係啊，話呢個真係八十尾啊，八十年代尾 卡拉 OK 嘅年代係啦， 係啦，我哋仲成班人拉過去走去法國拍添嘅，拍咗成十幾隻歌嘅嗰陣， 即係嗰啲華納嘅年代，即係真的漢子啊，係咪嗰啲嗰堆歌咯？ 係啦， 真心意盡數嗰啲咁樣， 係啊。有睇， 但系咧嗰阵阿萧仔前辈系咪仲系 TVB 嘅人嚟噶？ 系， 咁佢咪真系 freelance？ 人哋秘鲁嗰啲人唔好讲啦， 唔讲得噶呢啲。 事冇事冇事，冇冇讲过，我哋剪咗佢。 成和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迟。谁人在我未为意，成就靠真本事。个真的汉子，承担起苦痛跟失意，投入要我愿意，全力干要干的事。谁用的意扮诚意，行动算了，不必多砌词。迷人是这份情意，谁没有伤心往事？做个真的汉子，人终归总要死一次。无谓要我说道理，豪杰也许本疯子。同做个血性男儿，沿途世家闯一次，强调靠我俩走闯动人故。改变我的际遇， 人生有大意义， 能演变动人故事， 一生也若悲剧， 求献身为护者。 一路就合作啦，合作到今时今日，其实你哋都仲合作紧噶，系咪咧？ 咁跟住我就即系离开咗电视台噶啦，即系冇合约， 系 咁就喺出边拍戏啊，咁乜嘢都做，咁佢就后期佢自己出咗嚟，佢自己有间公司咧，咁佢做好多啲 show 啊，啱啱我谂年零前啦，咁啊唔知点样又碰翻，咁就倾倾下，咁就今次可以同佢再合作过做一个大型啲嘅演唱会啦， 其实之前都合作过噶啦，演唱会方面合作过未嘅咧？ 演唱会 好似有，好似冇，唔記得咗。因為太多又太多，太耐以前啦，應該有喎。 其實咧，阿 Lam 哥，你記唔記得你自己開咗幾多次演唱會啊？唔好講幾多場啦。 冇，我冇數噶，即係總之我哋七八十九十年代嗰陣時就點都係差唔多一年零兩年內就要開噶啦。不過嗰陣時就 book 場啊，所有乜嘢都易好多噶。 哇，易啲噶，原來係。 嗰陣時冇乜人嘅啫嘛， 唔係嗰陣時興嘅係咩咧？就係一個歌星咧，佢可以 book 好多場嘅，即係一次過係好勁嘅。其實香港嘅歌星，因為佢係連續開，中間唔停噶嘛，係開好多場。 我做過最多好似廿場啦， 都 係啦，係啊。 阿 Lam 哥，你好似你啲歌幾難唱， 係啊， 即係你一唱十分十二寸咁樣， 跟住再接只海市蜃樓咁，你話點算咧？ 咁啊，嗰陣時做都幾係嘢㗎，因為尤其是我嗰啲咁樣嘅歌咧，嗰啲嗱好似。现在华仔最近咁样啦，佢亦都系唱咗十零场，跟住就失声啦。咁我哋嗰阵时，尤其是我嗌我嗰啲咁样嘅歌咧，即系廿几、十几、廿场咧，你到差唔多第八、第九场咧，你把声真系已经散咗噶啦。咁啊，嗰阵时咧，我哋就去打针噶啦，冇办法。 打针啊！ 嗰阵时要打一支steroid， 即系类固醇嘅针。 有一位医生啊，依家我唔知佢仲喺咪度啦。不过我哋个个都去同佢打过噶啦，即系个个做到十几廿场嗰啲歌星都做到中段嗰阵时咧，我谂都同佢打过呢支针噶啦，好痛噶，好大。 我未听过啦，打喺边度噶？ 哦，咁啊，打攞 pad 啦。 打聲大啊！直接咁 樣，阿小明咪聽到即刻諗起痛喉嚨痛咧。 哇！打聽聽嘅 攞命咩？打落個聲帶。不過佢好準噶，因為如果佢同你打咗，好準時間噶佢。咁你已經冇曬聲啦。夜晚佢打咗，咁聽日晏晝到啦，四五點咧，嗰把聲就會翻嚟啦。咁啊，朝頭早起身仲係冇聲噶喎。 咁你會唔會驚咧？其實？ 咁梗係驚啦，咁因為又唔敢再用力嗌咁啊。不過真係去到三四點咧，嗰把聲就自然唔知嗰啲藥發作或者咩，谷一谷咁啊，到夜晚咧話好似新嘅一樣。 系， 咁、 哦、 啊又唱多十场， 咁、哦、即系一支针系大概可以挨到十场咁啊？你意思系咪啊？ 即系因为唔可以晚晚打嗰啲噶， 唔打得多噶嘛，其实好伤噶嘛。仲 keep 到嘅都， 一开翻声咧，你就变翻好似去开始第一场咁样样，咁啊，咁你系咪自己、 啊、 自己去咯？ 原来有啲咁嘅嘢嘅呢个地球上， 系啊，嗰支针你想唔想试下？ 你何故牵走了我的一？火心更何故竟不顾已行，还令我的爱仿似在泥里陷，爱人你何残忍，你何故不问问，你何故竟毁碎我的心？难道那些快乐不再令你留下空醉意，怎相信人？一颗心，一颗心插着针，他的痛苦有谁问？千支针，千支针刺在心，心爱凝着的血尽变泪痕。我还要装作我怕打紧，我还要装作更开心。谁料我的快乐只是迷阵，怎变珠泪上针？ 颗心，一颗心插着针，他的痛苦有谁恨？千支针，千支针刺在心，心内凝着的血尽变泪痕，我还。 我从来都冇听过阿 Lam 哥咧讲咁多嘢嘅，但系重哥曾经同你倾过噶系嘛？啊，依家可以讲下呢样嘢啊！ 好啊，好啊，好 啊！两首歌分别咧有《真的汉子》同埋《千支针》，就唔系插喺个声带度啊，插在心啊！又翻嚟继续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本港今年至今确诊麻疹的个案有20宗。消息指医管局决定鼓励为部分未有全面接种麻疹疫苗的医护人员补种疫苗，包括1967年至1978年出生的前线员工。确诊的个案当中5人是机场员工。机管局除了在禁区内提供防疫注射安排，今日起在机场2号客运大楼第5层机场行政大楼额外增加一个防疫注射站，被机场员工接种麻疹疫苗。机管局1号客运大楼运作总经理方瑞文说，机管局亦都联同机场同业代表，包括航空公司、地勤和政府部门等，召开跨机构会议。卫生署在会上汇报有关个案最新情况和解释指引。运输署建议在钦州街和通州街交界兴建一个地下智能停车场，深水埗区议会下星期二讨论。根据运输署向深水埗区议会提交的咨询文件，项目建议的选址位于深水埗富昌村附近，面积大约3400平方米，现时用作地政总署斜坡维修组工地和仓库。文件指出，有關停車場可以提供大約200個泊車位，初步選定採用圓軸垂直升降機的設計，配備智能泊車系統，用機械裝置移動汽車去到空置泊位，可以將汽車停泊得更加緊密，善用空間。一名印度籍無業男子涉嫌謀殺同居的50歲印度男子，被控一項謀殺罪。案件朝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5月20日再讯，以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包括进行法医报告、毒理报告、DNA 报告和翻查闭路电视片段。被告需要还押后讯。事发在上星期四，44岁印度籍被告被控涉嫌在尖沙咀海防道一个单位内谋杀一个印度男子。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说，下星期将会访华，期间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阿德恩星期日会启程前往北京，下星期一同习近平会谈，下星期二回国。阿德恩说，同中方讨论的议题将包括促进双边贸易和应对气候变化等。今次将会是阿德恩2017年当选总理之后首次访华，他形容是一次重要的访问。新西兰高度重视和中国的关系，原本计划访问更长时间，但基督城清真寺枪击案发生之后，他不希望离开新西兰太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14点，跌599点，成交金额94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3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1点，跌17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3.6，跌11.4。李宁11.6，跌1.1；中国平安83.95，跌2.55；汇丰控股63.8，跌9.5；美团点评49.9，升2毫；建设银行6.81，跌1.3； 瑞星科技49蚊升2.5毫。港交所266.6跌6.4。友邦保险75.5跌6。中国银行3.59跌7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10.03，瑞士法郎0.995，澳元0.708，加元1.343，新西兰元0.688，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1。日经平均指数报10,977点，跌咗650点。港金现价报12,32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7.21美元，卖出1,31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和铜锣环线的龙尾分别去到分域街，西行龙尾景隆街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多车，没有车龙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分别去到温思劳街。九龙路面方面，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映月台对开那段因为有意外快线曾经封闭的，快线开返的了。现在就窝打老道九龙塘段去沙田方向近约道一带交通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太子道西的，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约道一带交通比较繁忙的。另外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湾段，九龙货仓一带呢而家都系多车嘅，龙尾喺码头附近。咁另外仲想提下大家呢，就係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呢有啲紧急维修㗎。咁而家呢青山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显法里对开嗰段嘅快线仍然有封路措施。咁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口罩戴 晒，街市超市买餸啊，清单记得带，买嘢食时要睇住啊，唔好乱咁买。屋企煮饭份量要想清楚，食唔晒唔好煮咁多，清洁就个个笑呵呵。食正餸记住包好算好，注意食用限期。咪做大嘥鬼， 厨余减一成，咪做大嘥鬼啊！识食为香港， 手下留情，搬迁送货大开仓。 最锋利嘅刀都有生锈嘅一日，更热闹嘅节目都可能会冇嘉宾。今个星期等我帮你哋一把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5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仲有我姜大卫， 手下留情， 留低嘅都系一份心意。 手下留情二台最后一击，大把嘢听，有请阿 Lam and Friends。 浪漫像梦里香，琴弦悠悠细响，情人如聚翻起爱情浪，像幻梦像幻想，如迷城如醉香，情人们舞翩翩，沉醉热浪。 咁今次咧，我哋讲咗少少演唱会嘅嘢啦。听到阿 Lam 哥讲咧，点样咧保养佢把声啦，或者 keep 住把声咧，其中一个方法就系、是、要用针药啦，系啦。 唔系咁讲，我唔系 以前要啦，而家唔使啦嘛。你而家 真系需要先至， 真系需要， 真系救翻把声。 系救翻，即系紧急嘅时候需要嘅。系啊，而家咧，而家你点样保养把声咧？ 依家 唔讲嘢嘛？ 依家你唔使唱十几廿场咁啊，点都掂啦。即系以前嗰啲真系辛苦啲噶。 嗱，我问一个问题，问下仔仔先。嗱，因为我听过啲江湖传闻就话咧，阿 Lam 哥因为要 keep 住把声，佢系唔讲嘢嘅平时，同埋讲嘢好细声。是不是不讲嘢嘅咧？ 喺屋企 系， 系噶，冇咩好静噶。 不过唔系为咗保养把声，唔系因为冇嘢讲啫。 系啊，系啊，冇嘢讲嘅，屋企好静噶，系啊。 咁但系有冇曾经试过？譬如你细个嗱，每个小朋友细个都会曳啦，曳咧咁就会激心啦，激心咧，爹哋可能就会闹啦。有冇试过闹你噶？阿 Lam 哥 闹我？ 你睇佢唔记得，即系冇啦。 唔系好记得啊，系啊，冇啊冇啊，即系 身边叫你丫子佬嚟，真嘅。 系咪咁样咧？ 我真系冇啊！ 或者同你讲，做过好汉子，好汉子每天要自强， 就系要用翻嗰把声。 唔闹噶，唔 闹噶，冇噶，冇啊！真系， 因为我冇闹，因为就佢啊，真系乖到唔使闹。咁佢都几乖嘅，算系咁啦。 喂，嗱，今日咧，我哋揾咗三位嘉宾翻嚟啦。咁我哋咧就除咗阿 Lam 哥会讲下佢嘅歌之外咧，我觉得咧听下即系佢嘅后辈啊，点样去中意一啲佢嘅咩歌咧？咁啊，既然阿 Alex 已经讲咗先啦，嗱，我讲下，不如讲你拣两首先啦，今日。 哇，拣唔到， 我俾一首俾一个牵扯， 其实我哋都要拣，不过我哋都拣唔到，我好明白，但始终都要拣。 不如讲下你细个你听得最多嘅爸爸嘅歌。 咁咪分分钟需要你啦。 哦，即系喺屋企会播嘅，系咪？ 我记得细个，我唔记得咗几多岁，不过嗰年咧，我有即系可能妈咪买咗一个CD 机， 系 我间房第一次我间房有个 CD 机可以播音乐嘅。啱啱有呢个 CD 机就未自己出去买自己嘅 CD 啦，咁你就要听屋企嗰啲 CD， 咁就 全部都系有数嘅嗰啲 CD， 咁好多嗰啲 CD 都系我爸爸啲 CD 咁样嘅， 哇！即系逼住要， 方便系啦，见到有即系摆落， 唔系咁啊，好想用咁啊，OK 即刻搵个 CD 出嚟咁。我记得个 CD， 我唔记得咗咩 CD， 应该系嗰啲咩类似 Greatest Hits 嗰啲，有齐晒好多佢啲好经典嘅歌。咁啊，播第一首歌就分分钟需要你。咁嗰年我应该系七八岁嘅，即系开始对音乐嗰个感觉开始有自己嘅谂法。咁即系细个当然有。听过呢首歌啦，不过系嗰一次播呢首歌，即系好似系第一次自己去播啲音乐嚟听，嗰个感觉系好强嘅，即系哇，原来呢首歌都好听咁样，分分钟碎嚟。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风。 Lam 哥，分分钟需要你，点出现嘅咧？呢一首歌， 哇！呢只系英文歌嚟嘅，我谂系应该系我唔知第三只写嘅歌咯。 哦， 第一只就系 April 啦，April 嗰阵时系俾个杜丽莎小姐唱嘅。 咁我諗分分鐘就係、是、分分鐘我記得好似係喺揸緊車嘅，你知道喺外國啊，成日揸啲長途車啊咁樣，咁就諗到幾句啊 ，Without the two of us, without the two, without the two of us, without the two of us。 哦，個 chorus 先嘅， 係多數都係會係咁樣噶。 哦，原來英文出咗嚟先嘅， 先係。咁到後期翻到嚟香港先至咁好撞到啊鄭 Sir 鄭老師，咁就大家一坐低就知道啊呢隻情歌可以抒情啲咧，咁佢啊梗係諗住佢太太寫嘅咧呢隻歌， 所以佢就諗嗰啲揸火箭啊， 係啦係啦， 係咪揸火箭係咪佢諗㗎？ 揸火箭應該係，因為嗰陣時啊鄭 Sir 佢填好多電視劇嗰啲小朋友嗰啲 兒歌係啊， 所以揸火箭啊。啊，心肝寶貝啊，所以嗰啲咁嘅嗰啲歌詞佢最啱噶啦。 同埋咧，其實對於小朋友嚟講，呢一首歌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嘅，因為咧會覺得啲歌詞好得意，鹹魚白菜咧拱埋落去噶嘛，係你就會覺得係好得意咯。 一定記得， 係啊，會記得呢句係。 我媽好中意呢首歌噶，唔知係咪佢咪捱得好辛苦咧，唱俾我老豆聽嗰啲咧，即係唉算啦，跟住你食鹹魚白菜都冇所謂啦。但我亦都同阿 Alex 差唔多，我應該大你少少啦，我係應該四五歲第一次聽呢首歌。因為我媽咪非常之中意 Lam 歌嘅，咁嗰陣時咧，佢又買咩 cassette 帶，佢呢支歌好好聽噶，佢日日喺屋企咧就不斷播回帶，播回帶，咁所以咧我好細個就已經覺得呢首歌對我嚟講係兒歌嚟嘅，因為揸火箭啊嘛，同埋有了你開心啲，乜都清新滿意，好似好朗朗上口嗰啲歌詞，即係我哋細路仔好易記得嘅，咁所以呢首歌咧一路就即係陪住我哋成長啦，咁今次演唱會。 咁有㗎啦，呢隻歌點都要有㗎啦。 其實唔唱係唔走得㗎嘛，紅館會冧㗎嘛。 不過我想問，當你收到第一份分分鐘需要嘅歌詞，佢係已經填好曬嘅，就係、是、咁樣 七七八八啦，係啊。 咁你第一次睇你有咩感覺咧？對呢份歌詞？ 因為大家傾㗎嘛，咁佢又睇我英文嗰啲歌詞嘛，咁兩樣咁溝溝下咁啊，所以我都知道。七七八八系讲乜嘢噶啦？ 有冇谂过当时呢首歌会爆得咁劲咧？唱嗰阵 唔知嘅，冇谂呢啲嘅。即系我哋自己写嗰啲歌咧，你唔可以谂到个个都会中意嘅。总之你自己用心写唱嗰阵时候，你要用个真嘅感情去表达咧，咁啊已经够噶啦。即系梗有啲人好中意，有啲人就麻麻咁样噶啦。 呢首会唔会系阿 Lam 哥你即系？唱歌咁耐喺个乐坛咁耐咧，唱得最多嘅一首啊！ 我谂都会系嘅，其中 我谂应该三甲子嚟得， 其实男儿当自强， 分十二寸。Without the two of us, without the two of us, who would be there to pay the bills? I could be flying a plane, I could be riding the train, but I would still be standing still. 有了你开心的，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 咁啊，第二首啦 ，Alex， 你拣多首啦。 哇！十分十二寸， 就呢首。点解中意呢首歌呢？ 首先能够可以 arrange 到咁多咁多唔同类型嘅歌，砌到一个咁好易砌到好多歌噶嘛，但系砌得好靓，有低嘅，有高嘅，有 flow 嘅，有节奏嘅，即系砌到个过程个编曲，我觉得好犀利，唱又犀利，因为即系 你有冇试过唱？ 哇，非常 一般人唱應該 好難嘅，即係如果你講唱歌咧，即係好多即係如果講 opera 咁樣，佢哋話哦係啊，依、這個 tenor 佢喺依個依首歌裏邊，佢會 hit 一個 high C， 係好犀利 哦，係。 但係如果你聽十分十二寸咧。佢基本上咧，每首歌都係 high C high C high C， 咩玩手他方倉一廠嗰度已經係 由頭到尾都係 high C 到完咁樣嘅，係好好攞命嘅。 首先你能唔能夠背曬啲歌詞 啊？係，我想知道你可唔可以由頭唱到落尾啊？ 謝晚會啊，開始 我諗 細個會噶，細個會， 細個係識背嘅，大個咗 佢話我識唱嘅，依家我唔 係啊，細個嗰陣時。五六岁嗰时，佢真系跟住呢只歌又跳又扮我跳上梳化，又当系台咁样样，走上走落又攞住个唔知咩扮咪嘅 樽梳， 系啦，唔知总 之随手立住啲嘢就得噶啦。 系咁啊！呢首歌就我觉得系香港乐坛其中一首咧最划时代、破天荒嘅作品。 第一个演绎， 我相信 我记得一个嗱，我记得当年系好震撼嘅。 系啊， 首先 啊，一定系十分十二寸先嘅，我觉得系。 当年点样嚟嘅咧？呢个 idea 咁嗰阵时实在系。好多好多好听嘅歌，同埋每一隻歌咧都有啲唔同嘅，即系唔系好似依家成隻歌都系你我真系如果讲真咧，依家嗰啲歌咧我听唔到有咩我记得嘅。 嗯嗯。 咁啊嗰阵时我哋每一隻歌咧都有个 hook 喺度嘅，嗰个 hook 或者系个 chorus 又好，或者系几句嘢，一听咗你就记得噶啦。咁我就 idea 就想系攞晒呢啲 hook， 将佢砌埋啊。可以由头唱到落尾嘅，咁本来冇咁多只歌嘅，每度我谂住攞或者五分钟啦，因为你嗰阵时冇人做嗰只，冇谂住做嗰只十分钟嘅，我谂你哋俾你都唔会播啦，系咪？即系太长啦，咁啊，除非你哋想去厕所嘅啫。 其实好有用啊，靓哥，我以前做通宵好有用呢个。 系啦，咁越搞就越多歌，咁啊越多曲我想唱嘅，就咁齐咁齐，真系。接近到十分鐘，咁我唉，不如算啦，整夠十分十二啦，就係我生日啊嘛。 哦，原來有呢個秘密喺度㗎， 你知唔知㗎？ 唔知， 你都 唔知 啊？我以為係因為咧，佢十分十二秒，同埋咧，佢以前咪咩十二寸碟啊，即係嗰啲咁。 係啊， 原來咁解嘅， 咁都密碼。 哎呀，好得意啊！ 所以啊，係啊，我有好多嘢都有陣時有啲車牌，我都整夠十分十二 㗎。咦？ 嗰陣咧，嗱，雖然你話即係可能係都幾冒險嘅一件事啦，你即係十分幾鐘嘅一首歌，咁喂電台可能會唔播啊，或者播唔曬，咁其實就冇咗個神髓喺度噶啦嘛。咁但係嗰陣電台又真係播曬喎。 不過呢一隻歌，我諗最難忘嘅就係喺勁歌金曲， 十大勁歌金曲， 係好好睇啊！ 嗰陣歌我真係一年起碼攞，我出嚟睇一年起碼攞兩攞出嚟睇兩三次。 嗰屆嘅勁歌咧就喺紅館班嘅，跟住咧就係 最後一首， 係啦 ，YT 咧就係做。MC 仲有啊，大哥洪金宝，大哥爆炸， 爆炸！當然即係有幾幕好深刻嘅，就係你同 Leslie 係啊 ，Sam 哥 咁啊 ，Sam 跟你做個 friend， 不過係嚇。 想問你好耐嗰陣時，你冇 earmon 噶嘛？ 係喎， 咁你喺觀眾個山頂嗰度唱。應該有好長個 delay， 係啊，有 delay 㗎。 哦，咁點算咧？ 但係你又唱得曬， 又冇甩過， 冇甩過咁樣喎，你點樣做？ 有陣時你要自己攞到個差唔多嗰個拍子，你知道會 delay 咧，你要唱快少少。 哦。 即系抢少少，抢少少咧，佢出街嗰阵时咧就啱嘅，就啱。不过都会甩噶啦，冇办法噶啦，因为走咁多地方。 唔系好觉喎，系啊。 嗱，呢件事本身我觉得好破格嘅，你唔喺个台上面唱，你系喺个观众席度周围走噶嘛。 嗰阵时系啊，我话一定要走出去噶啦。嗰阵时红馆仲俾添嘛。 哦，其实现场嘅，譬如举个例，司仪啊，或者监制知唔知你会走噶？ 我知，因为我做过几个演唱会，我已经走过出去了。 哦， 嗰阵时红馆乜都俾做噶嘛。 我可以走上山頂都得 嘅。 咁我又打網球出去又得嘅。咁依家唔得啦，冚唪呢啲都冇得搞啦。 喂，但嗰個真係一個經典嚟嘅，即係我亦都即係建議廣大嘅聽眾嚇，即係睇翻當年啦。首先咧，你跑落個山度。唱十分鐘十二秒就已經唔講得少啦，仲要走勻全場，就跟住見到邊個就同佢合唱， 係 啊，包咗係啊， 不過就係最可惜啦嚇，嗰一晚我對住唱嗰個有好結果都唔喺度啦， 哦 係，羅記啦 ，Leslie 啦，同阿妹啦， 係冇錯，係 啦，不過仲有好多個喺度，阿倫仲喺度，阿 Sam 仲 喺度， 蘇瑞又喺度， 係啊，走乾。 嗰個又係 high C 㗎，嗰個位置就 不得了，冇乜唔 high C 嘅，而家諗翻嚟。 掌舵寻觅猎户星座，用歌与黑暗悠悠拍过，众星编出了一阙情歌。啊哈！我要飞往天上，啊哈！像那天鸟翱翔，啊哈！那里充满希望。我心里着迷，啊，真的哦，你引致我震动，你引致我震动。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今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上令我个心有愧。停住这风，我 baby 长夜抱一吻，我 darling， 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的身边。停住这风，我 baby 长夜抱一。令你的真爱令我讲不出 理解都开心到底。 系要找到理想，一于要站在台上，玩具现在无恙，终归会成为最响。我同威水形象，讲天宣自心妄想，任我翻与滚都会得光亮得奖。光加热咪等于火，火加功咪等于强，我与光再加上力，温度就提高更多，所以你应靠近我，不要阻止我风骚，此一刻已属于我，你再也没法挡。不管你是成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只要你是任意度，我便会令你疯魔，要与你发生触摸，要好过触摸你心窝，此一刻便属于我，魅力是没法挡。 论武功，俗世中不知边个高。蓝客车，绝招同头意路。但我知，论爱心找不到更好。 同哥，有听众话咧，首歌播唔晒，咁点算啊？你知我哋呢个节目啊，乜都做唔出噶啦，唔系乜都做得出啊。好，就喺度啦。听完多谢，最后咧就系3分59秒未播，我哋梗系10分12寸就梗系要原汁原味啦。我哋一新闻之后啊，喺翻呢个位继续听埋落去。 行喺下个月或者7月初访问北韩。分析认为，由于美朝第二次首脑会谈未能达成协议，金正恩或将频繁访华以彰显中朝友谊，而中方亦都多番强调中国嘅角色同作用。因此今年两国很可能要继续加强面对面沟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继续覆盖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07点，跌606点，成交金额1,03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3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1点，跌17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3.2，跌11.8。中国平安84.4，跌2.1；李宁11.54，跌1.16；汇丰控股63.75，跌1元；建设银行6.8，跌1.4；美团点评50元，升3毫；港交所265.6，跌7.2；瑞星科技48.5，升咗2.5元；工商银行5.82，跌1.4；中国银行3.59，跌7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56，瑞士法郎7.895，澳元5.564，加元5.85，新西兰元5.402，欧元8.8723。每百日元对港元7.1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8。日经平均指数报20,977点，跌650点。港金现价报12,32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6.56美元，卖出1,316.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嗰边咧比较多车些少，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都系排到去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系排到去学园街。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去大道东方向排到去东山台后少少啦，近住港安医院一带啦，同埋大坑道附近咧都系车多噶。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一段咧系比较繁忙一啲。跟住有两宗嘅封路消息，咁就系红磡宝麒利街，因为要做渠务急修，宝麒利街往基利士南路方向，近住大沽街嘅快线系封闭噶。咁另外，青山公路都系要做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往荃湾方向，近住显发里嘅快线系封闭咗。咁揸车嘅朋友经过嘅时候啦，请留意。 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我想去进修啊！ 啱啦，为咗帮大家提升自己，持续进修基金将会优化。今年4月1号或之后开课的课程，资助上限会由1万元加到2万。 我知道，以前未用晒的资助都用得翻，申请有效期和次数都没有限制。 年龄上限提高到70岁，仲多了课程揀。上基金网页或者打3142-2277了解下啦。 天儿，你记唔记得年初三我帮 Gimme Five 求咗支签啊？ 记得， 系20签。 究竟系咩？ 雪梅招亲，唔通话我哋会招翻个人翻嚟？ 咁准？咁加边个入嚟节目先？ 睇我！ 四月一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Gimme Five 有天儿、波成同埋我啊！ 咁你系边个先？ 咪咯，你讲先得噶。 咪咯， 小弟姓方，叫子豪啊，多多指教。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佢亲自声音导航，带你听两年前迷茫嘅自己。 何地何方，总要带点疯狂，随遇而安，即兴近方，离地了，再没掣找去不知的国宝。何地何方，总有你的天。心继续好奇热痛，唯求让我声音陪同，云层透光，沿路照耀着前方。 J 风话呢首歌其实两年前已经写好噶啦，当时因为合约嘅问题啦，令佢个人有啲迷茫嘅，望住日本嘅日落，佢脑入边飘起咗旋律，于是就记录低。作曲冯允谦，填词陈永谦，编曲周石翰、王兆铭，监制周石翰。昨晚晚星期微升一级，龙虎榜第14位冯允谦声音导航。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手下留情，搬迁散货，大开仓。 手下留情，最关心就是听众耳朵的健康。每日的节目都经过精心炮制，找来拥有多年功力的艺人配合百听不厌的金曲，再通过刘伟恒、梁礼勤严格的品质测试，实在是信心的保证。今个星期还有我米雪坐镇，日日听包你精神饱满，药箱都会变成首饰箱。 咦，只歌都唔系你个年代噶嘛，米雪姐？ 好似未系啊， 系嘛？ 未出世啊？ 唔系，即系我嚟嘅时候，应该已经呢个访问应该做完噶啦，系、 哦、 啦。我好似系记得系谷姐就系、 是、第一集， 系啦。 哦，谷姐啊， 唔系我嚟到嘅时候就系谷姐嘅。 咦，咁啊唔系好耐喎，真系。 系啊， 哦， 系我早期好似头嗰一两位嘉宾系阿彪哥 系。有黄文彪， 好似系，系、哦、啦， 通常喺度都留得唔甩唔耐嘅，都系，系啊，喺度，系真系，系啊 ，OK， 好啦，咁啊，讲埋，找埋条数先啦，头先咧就播咗六分几钟，我哋仲有四分钟，找埋条数先，嚟啦。 风沙之中追追赶赶彼此热烈在歌唱，不惜担忧摔跤饮酒彼此面上尽欢唱，纷纷跑跑晒登场，马哥头强，威威风风马背上。我高声欢呼，我是热与光。阿里巴巴，阿里巴巴跟踪土匪好细心。阿里巴巴，阿里巴巴跟踪土匪好勇敢。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一高举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 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梦梦梦爱梦，独自望着路上抹抹划满的记号，像是混乱又像特别为了指我路。到处去碰，到处去看，代入陷阱方知太糊涂。真心比俘虏，仿佛遭圈套，探索这爱路。你那美谈。 就话听阿 Nam 哥嘅歌咧，好多时咧都会血脉沸腾嘅，呢首真系其中一首啊！咁啊，真系高度推介咧，就睇翻头先我哋咧喺访问当中讲过咧，阿 Nam 哥当年咧喺呢个劲歌金曲颁奖礼嗰个现场演绎啊！阿宋哥，咦，听讲话你同阿 Nam 哥都有啲交情噶，系咪咧？ 不敢当。啊，咁我記得咧喺2011年度啦，嚇咁嗰陣時咧就阿 Lam 哥咧就出一隻嘅嗰啲叫發燒大碟啊，嚇咁就當中咧佢就想拍一啲叫做一啲比較平實啲，而又過著一啲不平凡嘅生活， 係 佢所定義嘅一啲嘅英雄啊，當然我不敢當啦，咁、哦、成為咧就係、是、即其中一位啦，嚇咁當中咧我哋有阿羅蘭姐啦，阿、 哦、 余慕蓮啦。啊，同埋啊，田次仁啊，潘元良啦，咁、啊、加埋我咧就四个啦。 即系佢访问你， 系啦， 哦咁得意啊！ 接受访问 系 好少可，同埋咧就系系佢系。 阿 Lam 哥讲嘢系咪都系好少好少诶讲嘢，同埋都系一句两句咁、 啊。当然啦，嗰一次咧就比较特别一啲嘅、啊，就因为佢系做主持啊嘛，咁就主要咧就系佢带住我、 啊、 去讲一啲即系分享我一啲生路历程嘅嘢啦。 哦， 咁啊好，嗰一感觉系非常好，咁同埋嗰个制作咧真系好似。是即系几大嘅，即系几认真嘅，因为嗰啲拍嗰啲架撑啊，即系我哋所谓嗰啲 机器啊， 设备啊，系啊，打晒光啊，又打灯、啊， 化晒妆咁样啊， 化晒妆，哎呀，系啊，咁同埋系一个好优美嘅环境啊，嗰三育中学 哦，喺西贡， 系啦、 啊，哇，嗰度好熟啊，嗰度系， 咁啊，我哋喺度坐喺度，即系倾下偈啦，咁同埋即系讲我一啲即系嘅生路历程啦，咁佢就以一个纪录片嘅形式， 哦， 咁就摆咗喺佢嗰只即系发烧大碟嘅第二回嗰只碟嗰度咧，就当然佢哋有好多啲金曲啦，重新再演绎啦，咁加一啲即系叫 DVD，、 嗯、 即系就系我哋几位嘅分享咯。 系、哦，但系系几位一齐做定系 分开嘅、 哦， 全部系分开嘅、哦， 即系你可以同阿 Lam 哥只抽啦 我就冇见过罗兰姐，即系。同埋就係阿余慕蓮啊嗰啲就全部就係獨立分開。 咁你印象當中同阿 Lam 哥傾偈，覺得佢個為人點樣呢？ 哇！非常之隨和， 係 好親切， 係 咁話說咧，我喺嗰一次接受訪問之前咧，如果冇記錯咧，應該喺大概30多年前啦。咁就有一次好記得喺。又一村嗰一间嘅邮局嘅对开嘅街嗰度咧，就撞到阿 Lam 哥。 系 咁，当 时30几年前， 30几年前， 即系百几噶咯， 系啊，百几， 即系分分钟需要你嘅年代噶咯。 系啊，系啊，系啊，咁即系佢其实嗰时已经好红噶啦嘛。咁我就即系胆粗粗咁样主动走埋去，即系同佢打个招呼啦。 系 其实佢都好随和嘅。咁就因为佢嗰时咧，我系踩住架单车啊。跟住咧，佢咧就同我讲话。踩单车啊，还发大赛啊，好犀利噶！ 我都话重哥有啲幽默感噶啦，佢有扮嘅咧，你系啊，跟住 哇，嗰啲人咧 踩得好快啊！咁你有冇参加过环法大赛啊？ 系， 哇！我即刻面都红埋，我哋啲靓仔嚟啫嘛。系，咁就系咁一个咁嘅印象啦。咁而第二次咧，我就即系亲眼目睹佢即系除咗演唱会之外嗰啲，我唔讲啦。咁就有一次咧，我又系记得你喺2001年啊。 系 咁当时咧，香港咧就要去为咗庆祝北京申办呢个奥运会 哦，即系成功 系啦，咁就喺2001年嘅时候 已经庆祝紧啦吓。 即系我哋就睇住国际奥委会就宣布啊，即系其实当时你 个 结果我哋都系一齐接触一齐面对嘅， 系 咁即系当然啦，即系都好有成足，好有信心啦。咁啊，当时咧阿林子祥大哥咧就唱首《男儿当自强》 系 嗱。有一样嘢咧，我觉得佢最特别嘅地方咧，佢咧就即系嗰首唱嗰首《男儿当自强》咧，其实佢冇乜嘢点样去跳舞噶，佢就系咁摁下喐下成嘅啫。哇！咁你又发觉佢系一个好识功夫嘅人嚟嘅， 系啊，即系你以为佢系黄飞鸿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唔知系佢嗰个中气啊，即系唱出嚟嗰种嘅气势咧，系感染到大家，还是系即系佢有一种好独特嘅一个魅力，你 系 觉得佢识得耍功夫啊？ 系，我嗰时你喺边度啊？ 嗰时我哋直头现场睇住佢喺度唱， 喺你前面唱， 系啊，就唱《男儿当自强》 啊！ 哇，嗰啲歌一嚟嘅砰砰声嘅时候咧，跟住佢就喺咁唱咧，就带住嗰啲舞龙舞狮啊！哇，咁嗰时气氛咧就好即系澎湃，好热血噶。 系，咁呢个就系你对阿 Lam 哥嘅印象啦吓。 好彩啊，十年之后又有幸啊，成为啊，即系当中其中一位嘅访问嘉宾啦。咁當中咧，裏邊咧有一隻即係大碟，佢都重新演繹過啊。咁我都你話如果講經典歌，實在太多太多太多啦。送呢首《在水中央》俾大家。 尘散光，浮云若水，天空里自在游荡。是苍生太繁忙，今天的他竟跟我泛舟互赏，你竟仔细欣赏，平缓若惊。水中的影子也相，这光景最难忘。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此生命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缘中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应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乡，斜阳又似胭脂染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仿似画在湖上，缘中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缘中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应飞跃 淡淡雨霜，晚风吹过水乡，斜阳幽浅胭脂染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 林子祥的在水樽中央， 咁啊，当时就系阿聪哥踩下单车就喺中央，就撞到阿 Lam 哥啦嘛， 系啦，冇错啦。 哇，你好啦，可以见过 Lam 咁多次，我应该系今次真系第一次同佢倾偈，唔系、我之前都有试过嘅，即譬如开辉煌演唱会，咁可能佢会有一两首歌嚟帮手宣传啊，咁样样啦。咁今次啊真系倾得耐啊，其实佢好搞笑，佢系好幽默嘅一个人，佢有一种我哋扮唔到嘅幽默，所以我哋成日扮佢讲嘢啊。但系佢嗰种幽默感咧，系佢喺骨髓嗰度藏出嚟嘅。喺佢嘅歌就更加表露无遗啦。 讲啦，喺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正如头先我讲，分分钟需要你都咁讲嘅。我哋当阿 Lam 哥嘅歌好似儿歌咁听嘅，因为佢啲歌真系几好笑噶，例如呢首啊。我记得我细佬成日会扮呢个笑声嘅，哇哈哈哈。 不可阻挡力量覆四方。 好啦，当代嘅大学生啊，一定认识嘅两首歌，除咗成吉思汗之外啊， 点解成吉思 汗？就系呢首 YMCA 啦。因为我哋跳 Campfire 咧，呢两首系必备噶。 我哋世上同行万里，就似兄弟，快乐同游共戏，又似好友，冇话成日去分，你我他不分，那彼此我哋好似同船共济，做个兄弟冇问题，挨义气，做个好友确系无谓去分，你我他。进入了 YMCA， 就当系我哋嚟 YMCA， 说话冇乜忌，笑就笑到碌地，唱最快乐好欢喜，要当系进入了 YMCA， 要当系个个都达 YMCA， 有事冇话推避，有难我哋担起，拍硬档前去，一声一气。我哋 气，真正好自己，就似系进入了 YMCA， 就似系我哋嚟 YMCA， 说话冇乜忌，笑就笑到碌地，唱着快乐好欢喜，就当系进入了 YMCA。要当系进入了 YMCA， 有事冇话退避，有难我哋担起，拍硬当绝冇多些个气。我哋世上同行万里，就似兄弟，快乐同游共戏，绝对好友，冇话成日去分你我他，不分哪里是我哋。一如同船共济，做个兄弟，冇问题挨义气，绝对好友，确系无谓去分你我他，真正。 喂，一哥，我真系唔明啦，嗱 ，YMCA 我哋明啊，点解成吉思汗咧？ 佢有一下咧，个舞步系拎住支嘢向前怼噶， 系咩？ 好似啲蒙古兵打仗咁样噶， 系咩？ 系我记得点跳噶， 系咩？你不如跳两嘢咩啊？ 哎呀， 系咩？好，今日嘅几首准备啊，分别有重嗰个在水中央，我嘅成吉思汗，仲有一亿嘅 YMCA。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本港今年至今确诊麻疹的个案有20宗。消息指，医管局决定鼓励为部分未有全面接种麻疹疫苗的医护人员补种疫苗，包括1967至1978年出生的前线员工。确诊的个案当中有5人是机场员工。机管局除了在禁区提供防疫注射安排，今日开始在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第5层机场行政大楼额外增加一个防疫注射点，俾机场员工接种麻疹疫苗。机管局一号客运大楼运作总经理方瑞文话，机管局亦都联同机场同业代表，包括航空公司、地勤、政府部门等，召开跨机构会议。卫生署在会上汇报有关个案最新情况和解释指引。运输署建议在钦州街和通州街交界兴建一个地下智能停车场，深水埗区议会下星期二会讨论。根据运输署向深水埗区议会提交的咨询文件，项目建议的选址位于深水埗富昌村附近，面积大约3400平方米，现时用作地政总署斜坡维修组工地和仓库。文件指出，有关停车场可以提供大约200个泊车位，初步选定采用圆轴垂直升降式的设计，配备智能泊车系统，用机械装置移动汽车去到空置的泊位，可以将汽车停泊得更加紧密，善用空间。在台北，陆委会副主委邱瑞正说，政府高度关注香港提出修订逃犯条例的相关发展，为了维护台湾民众在香港的安全或者相关权益，政府会采取必要措施，包括对香港发布旅游警示。邱瑞正多次被传媒追问时说，政府会有很多不同措施应对逃犯条例，若果情况恶化到对人身自由无办法得到充分保障时，必要的措施亦都包括旅游警示。但是他强调，旅游警示只是其中一个方法。他又说，针对最近的司法个案，陆委会希望能够尽快在现有平台解决。本港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回应说，希望以务实态度，以个案形式和世界各地司法管辖区处理相关问题，强调当局有同台湾方面接触。南韩统一部官员说，两韩联络办公室北韩部分人员在今朝早重返联络办公室工作，有关的协商机制恢复正常。联络办公室北韩人员上星期五表示，根据上级指示撤离。南韩统一部官员今日引述北韩人员说，同平时一样返回工作岗位换班，并没有详细说明撤离和返回岗位的原因。双方代表朝早举行例会，预计联络办公室的工作今后会照常进行。 南韩传媒报道，包括联络代表在内，今日只有四至五名北韩人员翻工，人数是平时的一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23点，跌590点，成交金额109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3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1点，跌177点。跟着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3.8跌11.2，中国平安84.45跌2.5，李宁11.54跌1.16，汇丰控股63.7跌1.5，建设银行6.81跌1.3，港交所265.4跌7.4，美团点评50升3毫，瑞星科技48.6升2.15，工商银行5.82跌1.4，友邦保险75.4跌0.7。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10.08，瑞士法郎0.994，澳元0.709，加元1.342，新西兰元0.688，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1。日经平均指数报20977点，跌650点。港金现价报1232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7.46美元，卖出1317.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非常多车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就收费广场比较繁忙少少。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都多车嘅，龙尾喺芜湖街附近。咁啊，港岛路面方面啦。南区的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浅水湾道交界咧，而家都几繁忙噶，交通有啲挤塞噶。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浅水湾道交界咧多车，交通比较挤塞。咁另外就系司徒拔道南行，近住大坑道嗰段咧，而家都系塞车嘅。九龙啦，咁啊九龙咧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段啊，沙田坳道一带交通都繁忙嘅，龙尾就去到凤舞街附近。最后呢，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而且悭油悭钱仲好环保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喂，你记唔记得我上次话想食嗰间餐厅啊？ 我要专心揸车啊，一阵先讲啦。 仲有啊，你睇下呢条片只狗仔几得意，你睇下啦。 知啦知啦，我要专心揸车噶，一阵食饭先睇啦。刘威，唉，成日都话你噶啦，无论坐咩车。都千祈唔好骚扰司机啊！你都喺架车度噶。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嘅说话，挤压咗你聆听我嘅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系无可代替。我系郑子诚，4月1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点至10点。记得是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子诚啊，你咪即系话我哋啫。嗱，钟志光又扮过你，我又扮过你，阿聪哥冇扮过啊？嗱，系咪即系话我哋先？而家大家打对台，咪开始要拉开剪埋先。 子诚，我二台噶，我冇扮过你啊。 我哋讲到明啊，子诚啊，星期一晚 你九点钟开麦嗰阵，我哋一定会过嚟吓你嘅。 我觉得呢个宣传声带好抵死嘅， 系咪啊？ 系好过瘾。 佢矛头摆明指向我哋啦，我哋呢啲先例后兵啊。到时子成啊，手下留情啊， 手下留情，搬迁散货，大开仓。 佢系慕容复啊， 系项羽啊。 咩啊？喺嗰套剧入面，陈玉莲系黄雨嫣，好中意佢噶嘛？ 唔系啊，陈玉莲系虞姬，好中意佢噶。 佢系慕容复咧， 都系项羽咯。 慕容复， 两位小朋友，你哋唔好拗，你哋两个都啱，我两个角色都做过。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仲有我石修，手下留情。 听完石修哥哥的哇，这个访问都三四年之前好似一个月未来的。 石修哥哥我在这里。 哦，你在这里，哦，可能两三年之前，我还记得石修哥哥很好，后来还跟我们落在下面吃饭。 我还记得我说石修哥哥好像火影忍者里面有个角色的嘛。 是吗？是啊，你没说他似方力申啊。他很好的，是啊，他久不久有时候都会联络一下我们这样。好了，我们呢见我专登压翻沉把声咧，就系我哋难得阿重哥喺度啦吓。咁啊，梁丽琴未翻嚟，我哋继续讲下啲男人嘅心得啊。咁啊，上个星期咧，我哋就讲到嗰啲即系契哥啊、契妹啊、契细佬啊，即系各样啦。咁亦都讲到咧，就系当年咧，我哋点样去表白啊，即系示爱啦。好，你今日咧就去到吓，即系情场入边啊，另一个我哋人生啊必经嘅阶段啦。就去到男人失恋嘅环节啦，嗱，即系我同阿一哥嗰啲失恋呢度卖到已经冇人想听啦。阿重哥，你系一位即系啊，听讲话你一位战无不胜嘅情场浪子，一哥唔系阿重哥，诶，你讲嚟听下先啦， 系咪又要讲即系戴头盔先？ 系 嘛，呢啲所有嘅嘢咧系之前 太之前嘅。 喂，严格嚟讲咧，我真系好似阿钟爷都好似话冇失过恋嘅，佢系战无不胜啊， 系 咪啊？我之前听佢节目讲。佢话战无不胜 啊！佢好似咁讲 嘅，系冇错嗬。 系我哋专系请啲战无不胜嘅嘉宾上嚟嘅。OK， 系 啦。首先咁样讲啦，即系阿嫂就系我初恋情人啦。 系 咁成功咗啦，系咪？咁其实之前咧，咁就我之前咧上个礼拜咧都同大家分享过嘅。 系 咁冇恋又点会失恋咧？ 系 冇恋过点会失恋？ 咁即系冇？咦？咁呢个题目唔使讲， 冇理由嘅，总哥代有啲嘢嘅。 我哋暗恋嗱，暗恋就多啦。系就因为即系读小学嘅时候啦，同埋咧，我到做中学嘅时候咧，好神奇嘅。我未踩单车之前咧，我当时嘅身高咧系五尺嘅啫。 哇！ 系啊，我系踩完单车之后先 拉高咗， 拉高咗十寸啊！ 嗱，即系证明咧，啲阿爸阿妈嗰啲嘅坊间嘅说法系唔啱嘅。通常啲人咁讲噶嘛。嗱，如果你想增高咧，就打篮球、跳高、 游水 系啦。咁啊，踢波同埋踩单车用脚嘅运动咧。就唔會高嘅，咁即係唔係啦？ 嗱，當然啦，即係 重到而家七尺幾個人係嘛？ 嗱，追女仔就唔係話即係外形係重要，但係就即係唔係絕對嘅。但係咧，就外形咧係好影響自己嘅自信心。 係 咁所以咧就我自己咧，你話如果最最最最最嚴重嘅一次嘅創傷同埋一次嘅打擊咧，係其實都未開始嘅，但係咧就已經被人拒絕咗啦。 係點樣啊？點樣啊？ 嗱，又話説咧就。同埋咧，嗱，谨记系，特别喺学校啊，如果你哋系追紧异性嘅话咧，即系学校嘅生活咧，千祈你中意边一个人咧，你千祈唔好讲俾任何人听， 系 呢个好重要， 好重要啊！即系遇着阿一呢啲咁样嘅， 因为点解咧？你一讲咗出去咧，如果你嘅表白咧唔系你直接讲俾对方听咧，个感觉唔系咁好啊， 系 咁我哋嗰时咧就比较单纯。 系 咁就即系你知男仔走埋一齐嘅时候都会讲，诶、哎、你追边个啊？你中意边个啊？嗰啲咁样啦、啊。只要你一少少透露咗少少风声咧，或者你有一啲好简单嘅一啲嘅表达咧，稍为有兴趣，即系唔好讲中意啊。我觉得佢好靓啊，咁啫。 系 咁人哋就已经当你 系 追人哋噶啦，吓咁咧。如果呢啲说话咧系听俾即系喺对方而听到嘅话咧，咁咧你睇佢个行为咧。 佢就知道咧係避緊你嘅。 哦， 咁所以咧， 即係本來你就唔係喺佢面前講嘅。 係啦。 咁跟住咧嗱， 其實我唔係主動講啊，係人哋問我，喂，你覺得我哋女同學之中，你覺得有邊個是正啲㗎，或者靚啦嚇咁樣啫嘛？我就係感覺啊邊個邊個啦咁樣。咁就係咁樣講一聲啫嘛。咁跟住 啲人就會將嗰樣嘢扭曲成為，哎呀，阿筒仔話阿娟好靚啊，想追佢啊，咁樣噶嘛， 就已經傳到去咁。 所以話人言可畏就係咁解。學校係咩啊？係社會嘅縮影啊嘛，係 從確其正所謂。 跟住點樣發生咩事咧？後屘 追女仔真係層出不窮啊！咁我哋就有啲同學咧，即係梗係會有啲師爺仔噶嘛。嗱，如果你中意人哋咧，你就要揾。揾办法去接近佢，或者系暗示去表达你对佢有意思， 系即系抛啲桥出嚟， 系啦。咁我哋嗰时真系好单纯噶嘛。例如系咩咧？喺佢屋企嘅楼下等佢。 哦，嗰阵时仲兴嘅， 系 咁。有试过先， 有试过先。 咁我就嗰时好单纯噶嘛。咁我就真系去咗人哋屋企楼下等佢咯。 结果咧？ 系结果咧？佢唔知喺边度收咗风啊！ 吓， 佢知道我嚟咗啊！ 系 跟住咧，佢系狂奔啊！佢 系唔好笑， 系好笑， 唔开心。 呢、个咧，对于我嚟讲咧，系一个人生嘅最大。 我即刻踩单车追翻佢，我未踩嘛，嗰 时未嘅，嗰时未嘅，系一个最大嘅挫败。 咪先嗱，我想嗱翻翻去嗱，我哋呢啲拍戏咧要讲啲好 detail 嘅嘢嘅。嗱，嗰场戏咁啊，你首先去咗佢屋企楼下等， 系。 咁跟住咧，嗱，佢收到风，嚟到， 我唔知佢喺边度收到风。 咁佢嚟到见到你狂奔啦，定系 佢见唔到我就已经狂奔？ 哦，即系你见到佢跑嘅， 系我见到佢跑。 哦，咁得意啊！ 系啊， 吓咁，但系你又冇谂住追翻佢嘅， 梗系冇啦。佢跑得咁快， 系 佢落斜路啊！ 嗰一刻嘅感受系点？ 哇！嗰一刻咧，即系。另外咧，因為我都係一個好正能量嘅人嚟啊嘛，啊咁就當然啦，個內心咧係受到一個極大嘅創傷啦，啊咁但係咧，我就將呢一種嘅力量咧化為悲憤， 又嚟咧 調翻轉，係將呢一個過程咧化為悲憤， 係 唔係將悲憤化為力量？ 係咁，我化埋悲憤就通常就掟汽水罐啊、踢樽啊嗰啲噶啦， 我就同自己承諾過自己， 係 我一定要生活得好地地。 系， 我要出人头地，我要发奋，我要努力做人。 咁严重啊！ 即系类似咁， 喂，系咁以人哋走嘅，唔使去到人生大事。 其实咧，我觉得咧，可能系表错情啊，或者系一厢情愿好多嘢。 但系你点样知道对方跑系由于你而跑，而唔系佢有其他嘢？冇错 啦， 咧 系呢个系一个结嚟嘅，到而家都未解开。 哦，即系可能唔系嘅。 我希望唔系， 可能咁啱有狗追佢， 或者迟到要翻学咧， 或者阿妈或者债主喺门口等佢，佢走 好得意。呢一個嘅片刻咧，喺我的腦海裏邊咧，我要同自己講，我話呢一個場面咧，我要發個誓，我唔會俾佢再重演。 哦， 我哋唔開個同學仔叫咩名啦？個地方喺邊頭咧？ 跑馬地。 哦，係咩？係咩？即係淨喺屋企樓下。 係啊，屋企好即係嗰個畫面其實真係其實幾浪漫嘅。係，我覺得失戀都係一種浪漫嚟嘅。 係咪啊？ 係啊。 咁你嚇有冇啲歌係諗翻起嘅當時？ 梗係諗起呢首歌啦。我都唔知點解啊。分手咧，梗係要雨天。 嗰日有冇落雨㗎？ 冇落雨嘅，晴天嚟嘅。 係，但喺你嘅心入面咧， 已經落緊雨。 晨曦细雨重临在这大地，人孤孤单单躲避，转身刹那在这熟悉的路旁，察觉身后路人是你，如一套戏重逢在这旧地，而彼此不知怎预备，一些叹气，跟一串慰问，和随便说一些赞美。为何你眼光年月未变，思忆怎么要再返旧年？你说要走的一晚，年年夜雨 也知这天，总要在雨天逃避某段从前，但雨点偏偏促使这样遇见，总要在雨天人便挂念从前，在痛哭拥抱告别后从没再见。而一个梦然自渐觉乏味，人不知怎么躲避，终于看见在这熟悉的路旁，那个他静静凝望你，而一个你从离别这旧地，临走的一刻亲近地，轻轻送我多真挚慰问，犹如逝去当天雨去。为何你眼光年月未变，思忆怎么要再返旧年，你说要走的一晚年年夜雨也似这天，总要在雨天逃避某段从前，但雨点即使这样遇见，总要在雨天人便挂念从前，在痛哭拥抱告别后从没再见。但雨点偏偏促使这样遇见，总要在雨天人便挂念从前，在痛哭拥抱告别后从没再见，总要在雨天逃避某段从前，但雨 点是就是张学友的分手总要在雨天，希望大家喜欢。 啊，松哥，你知不知道呢首歌在我们这个节目是有另外一个意思的， 是播了很多次， 我们要我一个主要都是 哦，明白。 时间无多，我想讲呢，即是男人呢有一句说话呢经常在即失恋啊或者被人飞啊、或者被拒绝那阵呢就讲的。但是我奉劝大家呢，就是这些说话即是三思啊才讲出口的。那番说话就叫做什么呢，我一定会等你的。即嗰啲咧，我哋算罢啦咁样样。你咪有咗第二个啊？系嘅话唔紧要，我等到你同佢分手为止咧。又或者系嗰啲好似阿总哥嗰啲咧，第一次走，我听日都会继续喺度等你，我等到你肯为止。我想讲咧，呢啲说话讲嗰阵好似好型嘅，即系我会等你一生一世啊，我等到你翻转头为止啊。但系喺我嘅认知啦，同埋喺我认识身边嘅所有男士当中咧，讲出嚟嗰阵咧系好型嘅。但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听过有一位的身边的战友呢是能够成功修成正果的。 寂寞夜晚雨上平淡，望着天花板告别那份浪漫，逐渐习惯红红被忘，过去总不返，告别那份浪漫，谁话过海枯石烂，谁共我相拥每晚，谁让热爱弥漫，但现在应孤寂单，当天多么激情，今天 却是冷，冷雨湿我身，身躯已习惯，惯了孤寂，寂寞又继续弥漫。寂寞夜晚，雨水平淡，望着天花板，告别那份浪漫，从此习惯空空臂弯，过去总不返，告别那份浪漫。谁话过海枯石烂，谁共我相拥每晚，谁让热爱弥漫，但现在应孤寂得，当天多么激情，今天却是冷，冷雨湿我身，身躯已习惯，惯了孤寂，寂寞又继续弥漫。 喂，一个讲一个 case 俾你听啊！大家评下你啊！咁话说咧，嗱，头先就系话咧，嗰个男仔咧就等，即系俾个女仔撇咗之后啦，咁跟住咧就话，我会等你，等到海枯石烂咁样样啦。结果呢个男仔咧都曾经试过等嘅，咁啊等到咁上紧咧，有一日咧就发现，诶、哎，人哋都有女朋友啦，唔系对唔住，人哋都有男朋友，都有男朋友，咁啊算罢啦，为咗人哋开开心心啦。咁结果咧一两三年之后咧，个女仔有一次咧翻嚟闹呢个男仔。你知唔知啊？我对你好失望啊！当年你话等同我海枯石烂，但系啊，你最后你系冇等落去噶。你听过呢啲 case 未啊？你听过呢啲 case 未啊？ 请问我位男主角系？ 唔系我，唔系我，我真系听过呢啲 case， 迟早我不排除会拍出嚟嘅。咪就系有呢啲情况，所以我奉劝各位男士们，首先咧唔好因为一时之间嗰个型讲啲咁嘅说话，第二就系咧，其实冇用嘅。其实你是做不到的，同埋咧，对方亦都唔稀罕嘅。 寂寞又继续弥漫。 系，介绍首歌啊， 李克勤嘅《寂寞夜晚》。 好啦，到我啦。其实我觉得唔系为咗型嘅，即系嗰一下讲得出口咧，真系仲中意啊。几时真系失恋呢就系当你话等，佢话、好啦，我俾你等啦，你唔关我事啊。但去到有一刻你发现就算你再等都是没有机会的时候，那那下才是真正的失恋。我人生第一次经历那种感觉是听这首歌一个礼拜 loop 了1000次，就是这一首。 分手时内疚的你一转念，为日后不想有什么牵连，当我工作睡觉祷告娱乐，那么刻意过好每天，谁料你见松绑了又愿见面，谁当初想摆脱被围绕左右，过后谁人被遥控于世界尽头，勒到呼吸困难才知变且羡慕偶，这根线其实说到底谁拿捏在手，不聚不散只得你及另一对手擒获，那是青丝不会用上余生来量度，但我拖着躯壳发现沿途寻找的快乐仍是与你肩膊，或是其实再等我些个，然后断线风筝会直飞天光。 可能最痛嗰几只字呢就唔系分手啦，而系你等咗几个月之后对方都系简单抛得一句，不如都是算罢啦。又或者另外一隻字嘅，其实我都已经有新嘅男友啦。 这些年望你紧抱他出现，还凭何担心再互相纠缠，给我找个伴侣找到留下你的足印也可发指，全为你背影逼我步步向前，如 一根丝牵引着十方之路，结在喉咙内痕痒得似有幻雾，为你安心我在微笑中想吐未吐，只想你和伴侣要好才顽强病好，不聚不散只等你及另一对手擒获，以为青丝不会用上余生来量度，但我拖着躯壳发现沿途寻找的快乐仍是与你肩膊，或是其实在等我些个，然后断线风筝会直飞天国，一直不觉捆绑我的未可靠紧承诺，满头青丝想到白了仍懒得脱落，被你牵动思觉，最后谁愿缠绕到天国，然后撕裂躯壳，欲断难断再不甘心去舍割，难道爱本身可爱在于束缚，无奈你我牵过手没成熟。 咦，我哋提早去到腰心腰肺星期四啊，星期一就整啲咁嘅嘢。你可能会问点解我知道一个礼拜播咗一千次呢、嗯、就係嗰陣时都仲係用一啲 MP3 机播啊。咁、哦、佢有 mark 低你嘅播放次数嘅。咁係一个礼拜已经去到四位数啦。咁就不断瞓觉又听啦。 有冇喊㗎？ 有。哎呀，冇啊。 咁你今次听返有咩感觉 啊？搵返嗰种嗰种腰心腰肺啊。哎、 我以为啦，嗰陣时我太天真太傻。 好耐冇听呢一首啦。好啦。我哋听日再见啦， 拜拜。